嗨，欢迎来到大吉开讲。今天我们讲的是如何当一个优良的选民。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从小受到的公民教育，就是当一个优良的选民，而不是一个色盲的选民。我们从阅读这个候选人的政策，检视这个人过去是干啥什么的，试着去。从这些迹象去了解这个人的个性与执行力。我们拥有投票权之后，这些都是没有用的。党的颜色就像真理，就像感谢师傅、赞叹师傅这些的。只要颜色对了，这个候选人做的所有不合理的行为，都变得好棒棒，有够厉害的天才这种。的想法有点像情人眼中出西施。颜色对的候选人，都是这些色盲选民的真爱。我建议这些颜色对的候选人，可以去做他们副业。假如落选的话，可以去当这些色盲选民的婚姻咨询师，或者是心理医生，这样我们社会的离婚率与忧郁指数都会大大幅度的下降。今年的选举，许多人应该遇到很多色盲的选民，我们试着站在伪中立的角度跟他们讨论政治，最常遇到的场景就是。我就是讨厌这个颜色的候选人，所以我要支持另外一个颜色的候选人。因为党，我就是看党，这个党派出什么人，我就是觉得他一定是很棒的。党说的一切就是真理，有点像教宗的感觉。虽然他们不了解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，希望我们。年轻人这一辈可以慢慢的改进这些错误的投票方式。投票日将近，大家记得看完自己所要投的候选人的政策与经历，再判断自己适不适合，不要当一个色盲哦。